第93集，发烧。 都被咬伤了，还能先慢条斯理地叹上一口气，顾元白真是对他服气了。圣上沉着脸，带着薛远来到溪边之后，就将他的衣袖划破，两个尖细的牙印深入皮肤。顾元白夺过薛远的匕首，在他衣摆上撕出一条长布条，在伤口上方不远处进行包扎。小皇帝应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，但他却很是镇定，手法利落而面无表情。这样的镇定让薛远甚至有些着迷。他抬起另外一只手，想要碰碰顾元白的脸颊，到半路时发现手指上染了血迹，又收了回来。 圣上，臣倍感荣幸，能被圣上包扎伤口的待遇，我应当是比那个张旭先享受到的吧。 顾元白眉眼压着，心情不好。 给朕闭嘴。 顾元白不是忘恩负义、自私自利的人，薛远拼命救他的时候他还记得，只要不涉及到底线，顾元白就是一个社会好青年，更何况深山野林没了薛远，他自己走得出去吗？在薛远说话的时候，顾元白已经拿着匕首将毒蛇咬出的伤口划破。 你认不认识那条毒蛇？ 认识，有毒，毒不大，最多也就身上麻上几日。 顾元白点了点头，这时才拿着水囊用清水清洗着薛远身上的伤处，再用力挤压着这道伤口。他的身体弱，挤了一会儿血就没力气了，顾元白只好喝一口水，确定口中没有任何伤处后，才低头给薛远继续吸着血。唇一碰上，薛远瞬间僵硬在了原地，觉得有点头晕眼花。顾元白把嘴内的血吐出，拿起清水漱上一口，再次低头给他吸吮手臂上的鲜血。来回几次，等到鲜血的颜色重新变得艳红之后，顾元白才停了下来。他连连漱了几次口，确保口中没有吃进一丝鲜血，自己也没有什么头晕眼花的征兆之后，才合上水囊，转身看看薛远面色。这一看，薛远面色泛红，眼中出神，好似中毒已深的模样。顾元白眉头一皱，又在周围看了一圈，采些松萝来给他的伤口附上，又撕下一段布条裹上。薛远脑子正乱，就见圣上拿起刀鞘，锋利匕首划过刀鞘，发出阵阵火花和刺耳摩擦之声。薛远被这声音惊醒，一抬头就对上了顾元白的目光。顾元白将匕首放进刀鞘， 感觉如何？ 圣上，臣一切都好。 既然一切都好，面上怎么红了？ 薛远怕被看出来心意，就佯装不耐，偏过头，下颚紧绷。 圣上，不谈这个了，臣去把刚刚摘下来的野果拿着，天色已暗，山洞中也要布置布置，以防毒蛇虫蚁跑进。 然而再怎么布置，这处山洞在天下之主的面前还是十分的简陋。如果只是薛远自己一个人，那么他自然不会讲究这些，可看着顾元白，薛远却觉得哪里都配不上小皇帝。他脱下外衣，将尚且干净的一面翻转过来铺在草席之上。 圣上，将就一夜吧。 你这样会折腾伤口，使残余的蛇毒蔓延加快。 臣命硬得很，没事。 傍午时还说着没事的薛远，夜里就发起了高烧。顾元白坐在床边，几乎无语地看着靠着山洞墙壁昏昏沉沉的人。薛远离顾元白很远，他浑身汗湿，脸庞在微微皱着，神情似痛苦似挣扎，身上白色染血的里衣也染上了泥土尘埃，整个人狼狈至极。顾元白最终叹了口气，下床朝着薛远走去。没想到这种在小说中才会发生的剧情，他如今也体会了一遍，只是受伤生病发烧的不是他这个体弱之人，而是薛远这个身强体壮的主角。顾元白揉了揉眉心，挥去困意和疲惫。 薛远， 薛远嘴唇干燥，面色发红， 顾远白蹲在一旁用手一探，果然是发了烧，他再次叫了一声， 薛远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 薛远在迷迷糊糊之中听到了顾元白的声音，他奋力睁开沉重的眼皮，看着顾元白就傻乐。 圣上， 这笑容实在是太傻气了，顾元白都被逗乐了。 别睡，保持清醒。 薛远只看见顾元白嘴唇一张一合，他咽咽口水，喉咙一疼，剑眉顿时皱起。 别说话了。 薛远点了点头，顾元白起身去找水囊，为了薛远一些水后，看薛远清醒了一些，他才问道， 冷吗？ 热，圣上，臣快热死了。 说完他动了动手，一头栽进了小皇帝的怀里。宫廷熏香味传来，顾元白身上的冷意也传来，薛远满足地喟叹一声，在头脑不清不楚之间，反而忘了皇帝曾经对他说过的威胁，仗着先前圣上的仁慈，所以大着胆子趁机上了手。顾元白闷哼一声，怒气横生， 哼，再敢动一下试试，朕看你是疼得还不够。 薛远一被威胁他就受不住，圣上身上的香味悠长而雅致，薛远近在咫尺，闻得很细，这香味比薛远闻过的最好闻的东西还好闻。圣上都能给他疗伤了，怎么也是对他不同的吧。薛远没忍住笑了，轻轻带下了顾元白的头。第二日一早，红云背着两个人马蹄飞快地在林中奔跑，循着东边暖阳的方向，薛远在顾元白身后，他脸色仍然难看，煞气深深，目中幽暗。顾元白微微闭着眼，瞧起来好像睡着了。薛远在他耳边说话，语气沉沉， 圣上，臣就这么被您无视了？ 薛水，这句话你今早都已经说过无数遍了。 圣上，臣心都冷了。 这句话一出，顾元白都忍不住笑了，但他笑了两下觉得不好，昨晚明明是两个人的意乱情迷，但顾元白一想起之前薛远所说的忠君之心这四个字，就觉得现在这场面有些古怪。 冷的是对朕的忠君之心吗？ 胡说八道。 这句话被咽了下去，薛远闷声应了一声，顾元白彻底松了最后一口气。 还好还好，薛远不喜欢朕，对朕没意思，只是感觉忠君之心被玷污了。啊，昨夜是朕莽撞了，但薛卿放心，朕也绝对对你没有那种龌龊的心思。 薛远几乎被气笑了，他双目沉色，上下浮动。 圣上所言极是，臣记下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